Hello， 大家好。 Hello， 大家好。 欢迎收睇台湾黑白讲。哎，呢集继续啊，谢汤尼， 谢汤尼， 仲有神秘嘅老温。 大家好，我系老温。 系啊，咁今集喂，成日我哋又讲话生意，又讲玩，又成，不如讲啲好实际嘅。 嗯， 放假啦， 点实际化？点解要 放假啊？唔实际。 系 你放假先得玩噶嘛？即系同埋讲下啲假期啲习俗啊，咁分享下台湾同香港嘅分别啦。咁先讲一样嘢先，呢个系台湾香港最大嘅分别一样嘢就系、是、香港我打工嗰阵咧，其实唔系我打工，而家都系嘅。香港都啲假期，譬如中秋啊，或者一日嘅假期啊， 端午节啊嗰啲啦。 咁、啊、佢可能系有啲星期二或者佢喺星期四啲日子咧，你咪成日会遇啲卡窿翻工时间嘅。咁啊，台湾基本上好少啲情况嘅。 嗯， 呢样系台湾香港最大嘅分别。先讲一样嘢，即系譬如话中秋节佢喺星期四。发生，咁、星期五可以经常政府会安排咧，星期五唔使你翻嘅， 系年假， 咁啊连续放四日， 摆咗喺上一个礼拜嘅， 或者前一个礼拜，总之佢会揾一个日补翻呢个星期五嘅翻工日， 系成国都系嘅，系 系啦，咁啊即系工厂或者写字楼啊、银行啊，全部都系咁嘅，咁、你咪星期五放咗，你咪连续可以放四日咯， 系 咁啊。喺我如果我以前打工喺香港系咁咧，我觉得几过瘾噶，放够四日。 而家香港好似冇喎，都 香港都仲 一直都冇， 因为香港本身冇明文规硬性规定系要放星期六、星期日啊嘛、所以仲有啲公司仲要翻五日半。 系啦、 咁基本上台湾咧仲已经系行呢个五日制嘅，咁、所以就系、suppose 你星期六、星期日系放假嘅，咁样。 咁所以咧就最主要就系佢帮你调调，就有个年假咧，其实。都几爽嘅， 咁安即系方便安排去玩啊，去计划玩多几日啊，咁样唔会话卡窿咁样一日放假，第二日又要翻工，跟住又放两日，就好烦嘅。 不过先郑汤玲咁讲到咧，星期四都还好啲啊，星期五放假先惨啊。 系 香港啊讲，星期五放假，我星期六我要翻半日， 系啊， 嗰半日其实冇乜翻工嘅。 哦， 咁即系点解唔放埋佢就放三日咧？咁样咯，即系。呢、這个系即系台港大不同嘅一样嘢啦，咁呢个一样，第二样大不同嘅就系所谓台风假，因为香港打风就睇天文台啦，总之八号风球就话唔使翻工噶啦， 唔系八号风球系定一定系五点半之后先喺八六点钟之前一定会收，呢个系呢个系定律嚟噶， 定律啊， 咁啊咁啊。因为佢系天文台去话事嘛，可以咁讲啦。咁、天文台报称咧就睇数据，总之个风力到嗰级咧，我就挂爆啦。咁、你翻工 我都系话睇，我都话系睇数据。咁数据咪八点五点半之后， 但冇理由嘅，因为数据三四点嗰啲横风横雨，咁佢都唔挂爆， 唔理智噶，可能佢咁意思咯。 数据系睇时间嘅数据， 但系都唔合理。有啲四点钟翻工嘅人咪大剂， 系你定嘅，佢合理啦。 咁啊，台湾咧就两个部门嚟嘅。即系台湾虽然冇呢个叫台风嗰个风球啦，但系佢都有个时速噶嘛，去到几多即系几多级啊咁，咁佢就系报佢都系报数据，咁佢中央气象局就要将个数据嗱台风数据咁多咁多，咁而决定放唔放假咧系市政府嘅决定，系市政府啊，唔系中央政府啊，咁即系每个城市 系地方政府啦。 咁譬如砰砰声风台北啊。即系今晚佢已经决定听日全日使唔使翻工翻学噶啦，基本上都系噶啦。咁、你其实今晚我已经知道听日使唔使翻工咧，咁、你对于你安排嘅嘢咪比较好啲咯。 但系都俾人闹咯，发瘟嘅。 咁啊，人梗系中意闹人噶啦。咁啊，台北放亦都唔代表台中放嘅。 系啊，周不时系咁。 吓，咁啊，系睇市政府嘅决定。 嗯。 咁啊，睇因应佢嗰个数据而决定放唔放，但系一放咧，基本上一日嘅。 嗯。 即系绝对唔会突然间。就算唔好话郑汤尼咁啊，六点收啊，有阵时佢有啲咧六点收都还好啊，咁你都正常翻工啊。最惨佢十点半先嚟落，朝头早十点半落风，跟住你噼啪全香港人一齐涌出嚟翻工咧，嗰、那个交通混乱都系好紧要，同埋落风啫，唔代表无风无雨噶嘛，一样系还风还雨。哇，嗰个零钟头翻工又真系惨咯。咁啊呢度。台湾就好少咁嘅情况咯，即系有阵时都会甩碌嘅，偶然啦。 最近好似经常， 你 通常都系啲南部城市会甩碌。 最近经常啲。 你其实超人好似先讲话十点钟先嚟落波，咁啊开始翻工，其实下昼嗰半日咧都系冇心情做嘢嘅。 系， 都系嘅。 系啦，咁啊，即系先讲咗呢啲。 不过讲开台风假咧，有趣嘅嘢咧就系、是、台中咧，我发现咧好少，即系以前啦，最近可能又多啲。以前咧台中即系大家地方，其他地方都放紧台风假咧，台中好少放。因为台中咧呢、這个地方咧，好少台风打到嚟嘅。 哦， 即系如果系南边炒上嚟咧，又少。咁多数都系南边炒上嚟咧，可能南高雄啊、台南就放假， 嗯、 啊台中又未必放嘅、 啊。 系咁如果系北上面落嚟嗰啲咧，或者系东部过嚟嗰啲咧，又打唔正台中嘅。 系， 所以咧嗰阵时最心情最唔好就系台中人啊， 镬都系冇。 系啊，例牌冇嘅。 系咪李氏力场又嚟咗台中？ 唔系，咁中央生物就挡得好劲嘅，咁就咁都有一个相对嚟讲就。即系表示呢个地方就好正啦，即系又可以挡风啊，又系福地嚟嘅，都系 OK 嘅。只不过次次人哋放紧台风假，我台中市都仲翻紧工咯，先唔 like 咁 嘅 啫。 台风 O 其实 台中 OK 嘅，即系落唔落多啲枪击案嘅啫。 台湾啲风 即系冇落雨，但系有枪林弹雨啊。 台湾啲打风落雨咧系好劲嘅，劲过香港，即系。是死人的即是意外的那些。 台湾啊 是台湾。所以其实即正常来讲都是不会打不到风啊。 其实 即真是福地咯。 不可以这么讲的因为香港那么小的台湾大很多。 啊、 如果相比我应该譬如说台北市 嗯 跟香港比就可以这么比咯。那台北市你说打风其实都不是很严重的 嗯 即跟香港差不多。即因为好多我哋好多山啊好多其实香港没有那么多的嘛。 嗯 那这个是天灾环祸嘅嘢，咁唔系我哋今日话题啦。我哋其实今日讲 放假 嘛，咁啊，头先我讲嗰两大样就系台港大不同嘅放假已经唔同啦。咁、 嗯、 跟住咧，我哋咪由年头开始讲啦。譬如有啲咩 集一月一号开始 系啦，咁啊，你讲下啦。 一月一号都系正常，一月一号假咁样 就元旦，但系其实我哋唔系叫元旦嘅，正確嘅名字，即系外语叫。建国纪念日，中华民国就喺1912年嘅1月1号建国。 我唔到个名啊，但我知道系建国。 咁嗰个系建国纪念日。 系 咁，如果将来会唔会有机会咩台独啊？咁我会拣第二日，唔知啊，将来嘅事。目前 台独会唔会二二八嗰日系建国？ 系可能二二八建国咯。咁你但二二八而家有假放啦。 系 咁啊，一月一号咁啊，建国纪念日， 嗯， 因为一日， 嗯， 一日假期咁啦。咁啊，咩特别啊？冇乜特别噶 啦，冇啦。咁啊， 最多去总统府升旗咁啦。 系， 咁啊， 好似每年一月一号都系嘅。 嗯， 啊，咁啊，晨早添，仲六点几起身嘅，好似 系啊，系啊。 啊， 我哋嗰年读书都话想去元旦，都话想出去睇升旗噶嘛。我同你读书一齐翘。 周不时都有，因为前一晚咧系跨年啊嘛。 吓、 啊， 玩 跨年咧，通常都系玩通宵。 玩通宵。 我哋嗰阵时，譬如大学学生或者嗰啲或者嗰啲舞会啊。有啲 party 啊，咁、 嗯、 都玩到好夜嘅，都成三四点、四五点，咁、 嗯、 啊多数都系啊，咁啊去埋星期啦，咁就六点半就开始噶啦嘛。 乜咁啊？年年都101又有台北101有 烟 花跨年， 哇！呢、這个好特别啊！ 不，虽然台中冇呢样嘢咧，但系成个台中一到跨年嗰个十二点正咧、全台都玩烟花噶、 啊， 私人嗰啲周围放噶，其实都好壮观。我上天台睇咧， 瞓唔到觉， 乒乒 乓乓，乒乒十零分钟啦。 系咁而家台中市个市政府都有固定，好似都有烧烟花噶，即系一月一号，即系跨年嗰晚， 规模冇101咁。 咁啊，当然啦， 咁震撼啊嘛。 咁、啊，当然啦。 咁啊，元旦之后就农历年啦， 农历年啦，应该系、 哇，农历年系精彩咯，一般都最少都六日噶啦。 农历年我记得同香港嗰个年三十晚放假嗰个唔同，即系我唔记得咗。 香港系初一、初二、 初三，系啦。而呢边咧系放埋个年三十晚嘅， 系啦，除夕， 除夕系， 除夕成日都唔使翻工， 系啦， 系啦， 系嗰日开始。 咁啊，四日啦，去到初三啊，但系通常会撑埋礼拜六、礼拜啊。我试过前两年，我印象最深嘅系唔知点样楞多日咧，就放足九日嘅， 系 一 放九日喎、啊、年假， 系，咦，唔系、啊，政府公务人员系放到初五定初三啊？ 我 唔知， 要问下公務 人員。即通常我都系，好似系大部分都系初五为主、啊，即初六先开 工。即放埋初四。 系啊、 嗯， 初五嗰日都放啊，初六先开工噶。 嗯， 系啊， 即唔止咁短咯， 唔止咁短，唔止咁短、 嗯， 最起码都五日四五日。 呢啲假期可能你哋会熟过我啲嘅、嗯，我啊。 工作上啊冇关咩过年，我初一都试过讲波啊嘛，你初一二月咁欧洲足球英超啊个仲打紧嘅，周不时要讲波。 台湾过年嘅假期咧，最起码都五六日嘅，因为佢楞埋礼拜六日嘅嘛，有阵时一定楞得到噶啦，四日里边。 四日， 就算佢楞唔到，争一日佢都俾埋你噶啦。 系啊， 所以通常六日以上 最少六天咯， 最六日以上系走唔甩嘅。 试过九天啊，我应该最高纪录系九天。 九天就可能前后嘅两个礼拜六加埋嗰啲啦， 好夸张。 我有一年系嗰阵时仲未翻嚟呢度住啦，咁咪过嚟探朋友啦，咁样就过年喺度，哇，又系成个台北。嗰阵喺台北冇乜人， 死城咁样。 咁嗰啲人去晒边咧？ 翻乡下啦， 好似阿老运咁翻乡下， 全部都翻乡下啦。佢啲好多，譬如翻去中南部啊，因为台北市其实都系好多外来嘅人嘅、 台北人其实咪真系咁多先。 其实唔系、 一放假咧，如果你过年想玩去台北玩系好嘅，冇乜人， 好舒服啲，系好静 嘅。咁但系一样嘢特别要讲嘅，假期大家都要更加知嘅，年三十晚，特别啲香港人嚟到啊，年三十晚咧。中午你好准备当晚嘅食嘢啦，因为咧乜都收晒咁滞， 铺头餐厅冇晒咯， 大部分都冇啊。近呢两年话好啲，我记得前嗰几，我啱啱翻嚟咧，十年前我翻嚟嗰两三年咧，连麦当劳嗰啲都收埋噶， 系咩？ 六点就收噶啦， 七记啊， 七仔就仲有，七仔就，但系麦记都冇噶，曾经。 而家话唔定到半夜就收㗎啦，可能唔一定㗎，呢啲要注意一下。 我因为我记得我嗰年啊，我仲做节目嘅嗰年，喺未来仲做一个节目，年三十晚都仲做嘅。但我做到六点啊，四点零钟收工，咁就即刻讲起咩家乐福，因为家乐福话收六点啊嘛，即刻讲起家乐福，哇，乜嘢食得嘅冇晒啦，已经 冇晒啊！ 最后我同我老豆啊，当时一人买两碗嗰啲泡面，随即。团年饭就食两碗泡面， 哇！咁 乜都冇， 咁心噏啊，真系咁样搞， 几惨、啊。所以记住年三十晚要提早准备派嘢食。 年三十晚咧，台北都有啲风俗，就好似香港人去呢、這个黄大仙插头柱香咁样嘅。依边咧就要系敲钟系嘛，嗰、那个叫做 唔系都系插香， 都系插香。我睇电视系啦，已经跑到 佢就除夕嗰晚即系。跨年嗰个时间嘛，系冲过去， 一路冲一路撞，打踢踢低晒啲人，自己插支香咁就代表诚心啦，咁啊， 只脚插支香， 可以吓咁啊。过年大家知啦，咁多咁过年之后咩假？二月份你最熟嘅，成日闹嘅。 唔系，咁讲翻过年先啦。 过年仲 有冲嘅， 讲埋咧。 咁因为初一、初二、初三、初四，佢哋又唔做唔同嘅嘢噶嘛。 系啊， 咁初一就。即係除夕多數都係團年飯啦喺屋企，咁多數譬如你北部嘅人就去南去翻南部中南部自己屋企家鄉，咁啊同屋企人食飯團聚咁樣啦。咁、初二咧，台灣嘅習俗就係、是即係嫁出去嘅女要翻去自己 係 外家、 外家啊嘛，係咪外家叫做 係 嚇？總之 回娘家、 回娘家、回娘家。咁台灣就興就係初二嘅時候翻回娘家 一樣啊， 係。所以即系如果系有娶即系台湾太太，就要体谅下呢样嘢啦。初一之后，初二就要带个老婆翻去佢自己娘家。 系啦， 吓，因为你两边都要兼顾噶嘛。 系啊， 好多嘢吓。 咁初三咧，系咪闹交噶？ 初三打交咯，我唔知 打牌。 初三就冇乜噶啦， 即系初三、初四已经正常咁啦。 可能去人哋朋友屋企拜年， 玩下 都差唔多，同香港都差唔多吓。系咯，过年系咁上下， 系咁上下。咁过年之后，你跟住你嘅假期，你都成日饿噶啦， 二二八咯， 二八通常有一夜三之日噶咯。 其实都唔系啊，佢过年之后中间仲有一个元旦，即系元宵节。 元宵节 冇 家 方嘅， 冇家 冇家方嘅，但系都值得去 灯会啊嗰啲啊， 系啦， 有啲灯 有啲灯会啊， 各各县市有阵时有啲会搞下啲咩灯会，灯会讲错咪灯会。 咁啊， 好靓嘅，可以值得 元宵节食元宵啦，嗰啲叫做。 哇，讲起灯会，我有一次经历，就系元宵嗰晚，我上台北广播。哇，喺乌日高铁站出边噶嘛个灯会。 啊，系啊，系啊。 塞车塞到我几鬼耐，我买咗车飞咧， 上唔到车， 迟到啊， 上唔到车。 跟住我咪肥高铁站咯，话你点做嘢噶？你唔系整条路俾高铁行，即系搭高铁嘅路嘅，你有条入灯会嘅专线、 啊。哦，咁啊， 灯会有专线，你搭车冇专线，我你哋点做嘢啊？闹完佢之后，佢又咪俾我换车飞咯。 哦， 但系我都迟到啊， 即係嗰日港波係遲到，我歷史上第一次遲到，因為燈會。 哦，嗰次搞得好嚴重啊，大塞車啊嗰度。 係咯，但係佢都知道自己理虧嘛。我話點解你唔係應該有條？喂，我話去燈會玩嘅啫，使唔使專線啊？我哋開工喎、啊，你唔俾專線我哋坐車。 嗯， 即係咁咯，呢個題外話啦。 咁元宵節之後就係二八啦，二八就例放噶啦，而家基本上。所以咧。每次到二月份呢，我上次睇应该之前节目都讲过嘅，二月份翻工嘅时间最少嘅，即系日子啊，可能十日到啊，差唔多噶啦，工作日 俾咗半个月， 系啊，系啊，咁、啊、做生意嘅最惨嘅，系啊，其实咁啊，出粮出得最多啦，因为嗰啲咩花红啊，咩人工、啊、全部喺二月份出晒嘅，但系翻工日其实最少，变咗咧，你嗰啲业绩系最差嘅， 打工 最爽， 冻， 系啊，特别低嘅，所以。次次赤字都系嗰个月份出嚟噶啦，咁二八就有咩庆祝噶？通常 有咩庆祝？放假咯。 二八系闹国民党噶嘛？ 我开好多特备节目啊， 咁啊有机会又讲下啲政治故事啊嘛。其实二八未唔系咁简单啦，总之一个系，因为嗰阵时发生二八事件，1947年。如果稍为了解个历史，都知道嗰阵时系国共内战系打紧仗嘅，好多嘢其实就。其实类似好简单一句嘅啫，类似二八事件喺中国大陆发生好多单，即系上海都唔少啦。 哦、 只不过你国民党输晒啦，唔会约人提嗰啲啫。咁 乜嘢都怪晒佢。 系咁而家嚟到台湾咪乜嘢都怪晒佢咯。嗰、时打紧仗啊，唔通 理得咁多咩？系咪先？ 唔通唔开枪咩？打仗咁啊，嗰啲唔好讲啦。咁啊，今日讲假期啊嘛。 二八跟住 三月有冇啊？ 三月好似冇。 三月比较冇。 四月咧冇复活节啊？ 春假。 春假， 佢哋叫春假噶嘛，系咪啊？ 冇 学校好多年前我哋读书嗰阵有，好似而家都冇啦， 冇咗 读书都 冇咗。 四月有冇复活节啊？ 四月儿童节啦， 儿童节都冇假放噶， 儿童节好似有 清明节噶， 俾细路哥放。 啱啱好年， 好似俾细路哥放， 因为四月五号清明啊嘛， 系可能 四号儿童节 连得到咯。 通常就系连住噶嘛。 嗯嗯嗯，其实以前台湾咧好多节日都放噶，譬如即系。有啲咩之后呢好似改咗就叫只纪念不放假嘛。 嗯。 如果尤其是嗰啲咩孙中山纪念 假 嗰仔嗰啲呢全部变咗好多都系只纪念不放假。 3月29号咪囉嗰时叫青年节即系黄花岗起义啊。 嗯。 以前好似放 假。我哋读书嗰阵有㗎。 係囉跟住之后就冇啦。嗯。所以大家知道就係3月份冇乜假放㗎啦。 下星期冇假放啦。 四月都唔多㗎啦。 四月都有个清明啦叫做。 係啦清明啊。 清明 啊。清明做咩 嗰啲啦。清明一定是咩噶啦？ 拜山， 即系出游啦，又系，所以劲塞车啦，又系。 即系拜山啦，同埋咧，台湾人咧清明原来食一样嘢食物，你哋知唔知噶？ 咩啊？ 一叫润饼啊，有冇 听？听过啊。 润饼即系好似嗰啲春卷咁白色皮，跟住包啲菜啊，各样嘅。 系系系。 润饼， 润饼， 咁就清明嗰阵时就一定要食嘅。 哦，咁样啊。 系，咁佢哋好似系主要就系做咗嗰啲饼咧，就俾啲人。带去即系拜山嘅时候咧，或者中间 途中 就可以 食嘅， 系、好似系咁啊。但系平时食都有嘅，即系你嗰啲，譬如你普通夜市都有人卖润饼嘅，其实几好食嘅，都算健康的，因为里面好多都系蔬菜啊各样嘅。 清明冇乜点特别过啦，因为有啲我啲先人又唔喺呢度，亦都通常清明可能去锯下扒咁啦。 清明锯扒， 即系咁啦。咁四月过完清明，即系同埋通常立埋儿童节啊嘛，同啲僆仔玩啦，可以。 儿童节好似系都有啲地方有优惠嘅， 咁啲乐园嗰啲 系啦，乐园儿童唔知几多岁，十二岁以下免费或者点样都好多呢 吓 着数嘢嘅。 但系大人啊收贵翻一倍咁嗰啲啊嘛， 大人正价唔会贵一倍啊，冇咁狼嘅台湾 赚到尽， 系又唔系香港点会赚到尽啊？ 咁啊，四月之后到五月啦，系嘛？ 五月冇啦。 五月冇啊，冇佛诞啦， 冇啊，呢度冇宗教，冇宗教假期。 五月份好似冇假期啊， 五月少啲， 冇。 六月呢？ 五一劳动节， 哦系， 五一劳动 节，但劳动节唔系就系劳工先有得放啊，银行都好似要翻工喎。 唔系五一好似例牌都放， 有 五一有咩？ 例牌放， 有 系啊。五一劳动节， 因为我系冇假放，所以 你啲唔系劳工嚟咁样，啲老板级就 我都唔知。总之我，但我都要及住啲假期嘅，因为假期好难买车 人地方啊，麻 烦，好难买车飞噶。即系我要上台北嗰啲，所以啲冇假放做生意嘅，你都要注意假期。 五一劳动节一定放啦。 五一劳动， 不过中间会唔会有啲假期我哋漏咗？我唔知啊，或者有啲。 即系香港朋友网友知道嘅话，再留言提醒我哋啦，再补充啦。 五月份冇啊？ 冇， 冇噶啦。 即系五一劳动 吓， 咁去到六月噶咯。 六月系咪端午噶啦？嗰阵时开始 啊，差唔多啦。 啊，五六月应该系端午， 六月到啦，系啊， 六月头啊嗰啲， 即系睇农历噶嘛。咁啊，所以五月六月都会有机会接触到啦。 系啊。 端午节做咩噶？都系 食粽、爬龙舟咯。 食傻啦， 食傻粽啊！ 喂，依度我觉得福建口味嘅粽好好食，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，有啲朋友话唔好食。 福建粽系咩意思？即系台湾包嘅 福建粽。 哦，口味唔同嘅， 系我觉得好食。 咁 但系南北都有唔同，有啲系肥啲，有甜啲 嘅。系系， 香口好多嘅。北南北粽， 我觉得南粽好食啲。 南粽就肥猪肉多啲，香啲， 香 吓。咁其实同香港啲粽有啲唔同嘅，因为我太太翻到香港食粽咧，佢都啊呢粽嚟嘅咩？全部都系饭嚟嘅，点解冇乜料嘅咁样感觉嘅？佢里边包啲少少绿豆嘅蛋黄啊，咁就系嘅啦。咁有啲个肥肉， 所以咪唔同咯。 但系台湾咧系好讲究， 好多 好讲究嘅。佢净系啲糯米啊，都要炒香 处理过嘅， 有啲葱油啊香咗。 其实我阿妈就话唔系你去北。各嗰啲街市咧，仲可以買到啲依啲咁嘅好食嘅粽嘅，系啊， 哦， 系地區唔同咯，又系。 不過呢個應該唔係香港粽嘅問題啊，香港食乜都係得嗰樣嘅啦，雞扒飯係即係雞扒啊啫嘛。 哦， 嗯，係嘛？你切雞飯都切雞嘅嘛，但係呢度台灣唔係嘅嘛，一定係 佢呢度 幾個菜咁樣嘅嘛， 真係好食啲嘅粽。 不過台灣會唔會係因為佢匯集咗以前可能即係國民黨 各省 係啊 翻即係嗰啲即係嚟到台灣之後 飲食啊嗰啲 帶領好多唔同省份啲飲 食 文化都嚟曬啊嘛，所以你變咗食川菜又可能好正嘅， 係啊， 哦麻辣鍋啊， 上海菜好正， 上海菜又得，山東嘢又得，餃子啊面食啊一流嘅。 哦，上海嗰陣時都好多人嚟， 係啊， 嗯， 其實各省都有㗎啦，不過就上海係比較啲上流啲啦，可能有錢佬咁。當然上海亦都好多來咗香港， 係，所以都匯集咗好多各省市嘅美食咯。 咁端午係咪都有機會？如果係卡窿時間，亦都有機會楞㗎嘛？ 係㗎，係㗎，係㗎， 都有機會可能放兩三 放兩 三日 都 咁啦， 都有 六日三四日咁啦。 端午 咁都係爬龍舟啊！ 爬龙舟都兴起啦， 都系， 但系都唔多， 唔 多香港咁多。 香港系有搞到国际龙舟节啊， 锦标赛嗰啲 系啊，依度冇。 台湾就例牌就系陆港嗰边，一定有比赛噶啦。咁可能淡江嗰边都有嘅，吓， 好似冇咁热闹咯， 冇咁热闹，冇咁热闹。高雄可能就爱河嗰边咯， 系咯， 吓，大概呢啲地方。 咁之后就 五六月之后就到七月噶咯， 系啊。 嗱，七月有一样嘢就特别嘅，七月咪 大节嚟噶， 冇放假。 好似冇放， 咁啊七月即系农历啦，即系七八月左右啦，咁讲啦，就有个叫香港有个盂兰节，就农历七月十四嘅，咁台湾就叫中元节，就农历七月十五，咁冇假放嘅呢个就系， 但系就好热闹嘅， 好好玩嘅，我好中意中元节嘅，因为咧， 即系好多鬼出嚟俾你睇到啊， 好多 friend 啊嘛， 好多 friend， 咁啊半佢大概嗰个礼拜啦，啲大卖场好多好多系嘅。半夜十二点去到凌晨唔知五点咁咧，佢会加长营业个时间噶，佢半夜都开埋噶。 一定啦， 俾啲兄弟嚟帮衬。 兄弟要消费噶嘛，梗系要安排下。 咁如果你嗰段半夜时间去咧，有着数噶，咩买满两千蚊送二百。 系啊， 我好多两百系咪可以使噶？嗰两百 系俾现金券嚟嘅，之后可以再买嘢。 唔系好朋友嗰啲钱嚟嘅。 唔系噶嘛，即系 谂下我 好朋友。 所以我哎，我成日都半夜去买嘢噶。 就系睇边个够胆去啊嘛，够胆去咪奖励下你咯。 我哋呢啲做讲半夜讲波嘅咩够唔够胆啊？半夜三更两点一条友喺直播室都系咁啦。 唔系讲少啫，其实 冇冇惊啊。 其实点解卖场佢开到咁夜？咁应该都大家知道噶啦。 搵噱头啫。 因为中元节唔系啊，中元节咧系佢啲食品咧销售量极高噶。 哦。 因为佢哋拜神咧，系拜到成台都系食嘢嘅，罐头啊、汽水啊、啤酒啊、面啊咩， 烟都有， 有噶，乜都有噶，系好有派头嘅，即系好劲嘅。嗰阵时即系嗰段时间咧，系食品业啊、零售业嗰啲销售量最高 嘅， 最旺嘅。所以大家嗰啲卖场咧就抢生意啊嘛，出晒啲噱头咯。你半夜嚟嘅咧就送你买一百，买一千送一百啊，买两千送两百啊，都有嘅。咁嗰阵时如果买嘢最着数咯。 喂，但真系好多人噶，半夜去到，唔好谂住冇人啊，都好多人去嗰时。 好多都系为咗去攞着数嘅。 我都半夜三更去买啦，因为我隔篱有间 大卖场噶嘛，我行过去买一半嘢。 系 系，几过瘾噶，一抽整抽，跟住攞住嗰啲 coupon， 跟住佢好似一个礼拜后先可以用嘅嗰啲 coupon， 咁跟住又可以买。 其实唔止 coupon 有送噶，佢啲价钱都平咗噶， 有特价。 系啊，你次次买一箱嗰啲饮品啊，佢又平过平时噶，你注意一下。所以好多如果大宗嗰啲嘢咧，譬如厕纸又好啊，饮品啊， 留翻嗰阵先买。 嗰阵时集中火力去买， 你都会半夜去买噶、啊。 最近少啲，因为身体唔系咁好啦，挨唔到嘢啦，系咪先？咁以前后生嗰时候会嘅，特登就系等十二点之后去买嘅，系啊。 冇人 平好多嘛？ 你冇 打九折、啊， 冇车嘛？ 哦， 打九折、啊，系咪先？ 唔系佢行，即系你附近冇大卖场。 系啊，冇大卖场。 因为我附近有啊，行过去 OK 嘅。咁啊，除咗话买嘢之外咧，其实中元节嗰期都好鬼多嗰啲唔同嘅咩啊， 嗯， 嗰啲咩一灼灼嗰啲咧，成排食嘢啊， 流水宴嗰啲。 流水宴佢系咩？系过节啦，可以话。 系。 咁啊，好多嘅，好似话。即系你个里长都会搞呢啲咁咯，你都可以参与一份。 有啲咩联合拜大拜拜啊？我哋叫大拜拜啊嘛，联合大拜拜，即系嗰个里长喺一区度安排，就系每人即系到时一齐去嗰边拜，咁啊整好多围嘢喺度，咁啊总之好多活动嘅，有啲诶饮饮食食又有，有摆围酒又有，有啲啊一齐摆晒所有嘅食物喺度拜神，有啲咧拜完神之后咧就安排一个时间咧就开放俾人哋攞嘢。即系自己攞翻自己食物啊，或者攞人哋啲食物咁样嘅，哇，抢都好紧要噶嘛，有阵时咁啊都几好玩嘅。 啊，同埋大楼都有开放话咩后边俾你烧 嘢咯， 烧嘢嘅，烧啲纸钱啊嗰啲咯， 明抢啊。 同埋路边啊整晒台啊俾你去拜神啊。 即系就唔好似香港咁随街咁样。 冇噶啦，冇噶， 烧嘢 冇啊。 应该而家香港 呢度好干净，因为有个炉俾你烧。系啊， 整到 佢个炉仲有个 filter 隔埋啲嗰啲臭烟啊，即系嗰啲 即系唔会乱飘咯，啲灰尘嗰啲。 系啊， 即系香港系通街，即系尤其是旧区咧，你 烧完一撇， 去到嗰个 坑渠边啊嘛，塞晒噶嘛， 嗰啲灰又多，饭又饭啦， 系啊，有个碗喺度啊。 所以呢个台湾、香港最大分别，台湾自制先人或者自制呢啲咧。你头先话好丰富啊，咪烧肉啊，成只鸡啊，乜都有咁摆，摆完之后自己攞翻屋企食噶嘛， 自己攞翻噶。 咁但系香港就可能啲饭嗰啲就会倒喺地下俾啲兄弟食。 哦， 咁其实嗰啲兄弟系索嘅，索咗佢做嗰只咩精灵嘅啫嘛。 呢个我唔知道你， 所以倒落地下系冇意思嘅。 哦， 佢都食咗噶啦，已经其实应该拎翻可以拎翻屋企咁 OK 嘅。 系嘅， 咁所以即系中元节大家会留意啦，同埋。我觉得咧，台湾嘅中元节冇香港盂兰节咁恐怖咯、啊。 嗯， 我觉得盂兰节好多人都觉得好多人惊咁嘅。 有啲恐怖电影又出嚟啦，嗰排。 啊，香港嗰啲。 香港好似好惊咁，陈华头先讲咧，成街嗰啲咁又， 系啊， 又香又未熄啊，又冇人喺度啊，咁、 哦、 跟住又嗰啲。烧剩嗰啲灰啊，咁感觉上好多人惊咯。 烧腊铺出边个玻璃有人喺度， 喺度奶啊， 奶叉烧，有人奶叉烧。 灵异节目 嘅，吓到大家咁嘅真系嘛？ 系嗰套咩戏咧？我想睇嗰次， 唔记得。 应该好多啦， 个阴司路啊，或者嗰啲咧，唔系香港其实佢摆明就系话，我整嗰啲咩嗰啲大戏啊，唔系好中意喺啲波地上面。 派咩平安米啊？ 咁佢出边啲半夜都有人。做戏噶，佢就系为咗俾兄弟睇啫嘛。 系啊， 吓、啊，所以佢制造气氛就好似 即系感觉好似好得人惊咁，但系喺台湾中元节其实就冇乜感觉咯，我就觉得诶、大减价咯，买嘢着数咁样咯，即系几个人啦， 一个心安咯， 系咯、啊，哇，因为好似讲下讲下 唔够啊， 啲假期。同埋啲节日，重要节日都未讲晒，或者先讲到年终 嘅，仲有 嘅，仲下半年， 下半年喎。 咁点噶？ 系下路会 有集喎，又 系咪啊？ 系啦， 一集啦。 系啦。 不过头先我哋约嗰阵讲过咧，咁台湾同香港最大分别就系冇人过复自己度， 系， 我冇乜人提添啊。 系啊。 咁所以有个好处咧，就系香港如果放复活节假期咧，呢个时候嚟台湾系最 最系啊， 因为台湾冇假放嘛， 亦都冇乜人。知 價錢都唔會特別貴咯，會好啲咯。 係咯，咁下一集又即係下次又再講埋下半年嘅啲咩特別嘅節日啊、假期咁樣啦。 咁有咩我係講錯嘅，大家再留言話指正下咯，係咯。 好，咁如果諗起中間我哋上半年仲有啲咩漏咗，下次補翻啦。 再補翻。 好啦，咁下次再傾，拜拜， 拜拜。